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3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至35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八解脱若常若无常，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，说八解脱若乐若苦，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，说八解脱若我若无我，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，说八解脱若净若不净，说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净若不净，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八解脱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八解脱若乐若苦，应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，应求八解脱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八解脱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净若不净，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八解脱若常若无常，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常若无常，求八解脱若乐若苦，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乐若苦，求八解脱若我若无我，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我若无我，求八解脱若净若不净，求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若净若不净，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四念住若常若无常，说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常若无常，说四念住若乐若苦，说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乐若苦，说四念住若我若无我，说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若我若无我，说四念住若净若不净，说四正断 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四念住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四念住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四念住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四念住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四念住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四念住，若乐若苦，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乐若苦，求四念住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四念住，若静若不静，求四正断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空解脱门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常若无常，说空解脱门，若乐若苦，说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乐若苦，说空解脱门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我若无我，说空解脱门，若静若不静，说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空解脱门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空解脱门，若乐若苦，应求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乐若苦，应求空解脱门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空解脱门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空解脱门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常若无常，求空解脱门，若乐若苦，求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乐若苦，求空解脱门，若我若无我， 求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我若无我。求空解脱门，若净若不净。求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，行般若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，说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眼，若常若无常；说六神通，若常若无常；说无眼，若乐若苦；说六神通，若乐若苦；说无眼，若我若无我；说六神通，若我若无我；说无眼，若净若不净；说六神通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，应求无眼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六神通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无眼，若乐若苦；应求六神通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无眼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六神通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无眼，若净若不净；应求六神通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无眼，若常若无常；求六神通，若常若无常；求无眼，若乐若苦；求六神通，若乐若苦；求无眼，若我若无我；求六神通，若我若无我；求无眼，若净若不净；求六神通，若净若不净。以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，说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佛实力，若常若无常；说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常若无常；说佛实力，若乐若苦；说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若乐若苦；说佛实力，若我若无我；说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若我若无我；说佛实力，若净若不净；说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，应求佛实力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似无所谓，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佛实力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乐若苦。应求佛实力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佛实力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佛实力，若常若无常。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常若无常。求佛实力，若乐若苦。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乐若苦。求佛实力，若我若无我。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我若无我。求佛实力，若净若不净。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；说恒住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；说无妄施法，若乐若苦；说恒住舍性，若乐若苦；说无妄施法，若我若无我；说恒住舍性，若我若无我；说无妄施法，若净若不净。说恒住舍性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佛陀是说，行般若者，应求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恒住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无妄施法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恒住舍性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无妄施法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恒住舍性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无妄施法，若净若不净；应求恒住舍性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；求恒住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；求无妄施法，若乐若苦；求恒住舍性，若乐若苦；求无妄施法，若我若无我；求恒住舍性，若我若无我；求无妄施法，若净若不净；求恒住舍性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一切智 若常若无常。说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。说一切智若乐若苦。说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乐若苦。说一切智若我若无我。说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。说一切智若静若不静。说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一切智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。应求一切智，若乐若苦。应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乐若苦。应求一切智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。应求一切智，若静若不静。应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一切智，若常若无常。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。求一切智，若乐若苦。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乐若苦。求一切智，若我若无我。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我若无我。求一切智，若静若不静。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优作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优作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。说一切三摩地门若常若无常。说一切陀罗尼门若乐若苦。说一切三摩地门若乐若苦。说一切陀罗尼门若我若无我。说一切三摩地门若我若无我。说一切陀罗尼门若静若不静。说一切三摩地门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。应求一切三摩地门若常若无常。应求一切陀罗尼门若乐若苦。应求一切三摩地门若乐若苦。应求一切陀罗尼门若我若无我。应求一切三摩地门若我若无我。应求一切陀罗尼门若静若不静。应求一切三摩地门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一切陀罗尼门若常若无常。求一切三摩地门

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教释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耳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生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耳界，若乐若苦，求生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耳界，若我若无我，求生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耳界，若静若不静，求生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净律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教释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教释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彼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说相界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彼界，若乐若苦，说相界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说彼界，若我若无我，说相界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彼界，若静若不静，说相界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净律者，应求彼界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彼界，若乐若苦；应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应求彼界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彼界，若静若不静；应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教释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彼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彼界，若乐若苦，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彼界，若我若无我，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彼界，若静若不静，求相界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净律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教释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卷第137。